孝宣霍皇后，大司马大将军伯陆侯光女也。母贤，即使淳于衍因杀许后，先因为成军衣补，至入宫惧，劝光纳之，果立为皇后。初，许后起微贱，等至尊日浅，从官车服甚节俭。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，亲奉案上食，以妇道供养。即霍后立，亦修许后故事，而皇太后亲霍后之子子，故常怂体，敬而礼之。皇后余驾侍从甚盛，赏赐官署以千万计，与许后时悬爵矣，赏一宠之，专房宴。立三岁而光薨，后一岁上立许后男为太子，昌成君者为平恩侯。显怒会不实，呕血曰：此乃民间始子，安得立？及后有子，反为王爷。复教皇后令读太子，皇后朔召太子赐食，宝阿则先尝之，后携毒不得行。后杀许后氏颇懈，先遂与朱旭、昆弟谋反，发觉皆诛灭。时有司赐皇后策曰：皇后荧惑失道，怀不得，携毒与母伯陆宣城侯夫人显谋欲威太子，无人母之恩，不宜奉宗庙衣服，不可以承天命。呜呼，伤哉！其退必功，上喜受有司。霍后历五年，废除昭台宫。后十二岁，徙云林馆，乃自杀，葬昆吾亭东。初，霍光吉兄骠骑将军去病，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。宣帝以光顾，封去病孙山、山帝云皆为列侯。侯者前后四人。